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十点大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我想用音乐温暖你的每一个夜晚， 我想用声音安抚你的每一次失落。 别人用目光雕琢 着天涯海角， 但愿这城市能带给你自信， 让我们重新开始。 我是俊杰，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 FM 九十八点二。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你还好吗？音乐国事声音，每周末晚上九点 FM 九八二，每晚九点活力 music 晚间版， 在音乐中与你相遇。 一百首歌里有一百个回忆，一百个回忆里有一个我们。 我是程一，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 活力 music 音乐播客，有音乐，有故事。 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我是张一，欢迎收听活力 music 周末特别节目。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今天在百货公司遇见你了，你曾在脑海中至少一百次预言我们重逢的画面。可能是一个倾盆大雨的夜晚，忘了带伞，匆匆前行的我们，在一个街角转角处撞个不知所措的满怀。用大雨和黑漆漆的夜色缓慢掩盖岁月飞驰留在我们脸孔的痕迹，这样会不会让我们记起十年前的我们的样子，彼此记忆里熟悉的样子？也可能是一个落叶缤纷的秋日早晨，可能是一个漫天飞雪的冬日下午，可能是一个闹哄哄的人来人往的十字路口，我们认出了彼此，谁也没有回头。这些电影中的浪漫我已经烂熟于心，竟然贪婪地想蔓延进我们平凡无趣的岁月里。今天刚要准备出百货商店的门口，迎面走来一个女人，我只是在我们擦肩而过即将转身离去的瞬间稍稍看了你脸一秒，这一秒有那么点不可思议的长，缓慢的像一个世纪冬眠后的觉醒。我们几乎同时认出了彼此，并露出惊讶的表情。你还是没怎么变，还是长发翩翩温柔的样子，还没来得及惊喜就发现了你身边还有的丈夫和孩子。我努力平复内心翻江倒海，把他们压抑在我张嘴说话平和的表情下，压在我的胸腔里。我的内心就像是有一颗原子弹在爆炸，不过那硝烟还到不了万米的高空，被厚厚的云层挡住了。那云层便是我极力掩饰的自尊。我们就像许多年不见的普通同学那样寒暄着，你好吗？工作怎么样？你有回去看过那什么老师吗？也有常联系啊。嗯，就这样十几年所期盼的重逢于一分钟短暂的寒暄结束。或许你早就忘了我，早已经习惯了没有我的世界。我只是你生命中 稍微起眼一点的过客，过了就彻底告别了。我走的时候没有回头，加快了脚步，像是一个一败涂地的逃兵，努力挣脱一直缠住我心的爱与怀念的树藤，想把那些一直隐藏在心里隐隐作痛痒痒的火种彻底踩死。商场的外面正好扬起了大风，呼呼地吹，仿佛咆哮地吹走了那些已经不属于我的回忆，不是哭泣，不是悲鸣，反而是一种庆贺，一种解脱。可是我忘了问你，是不是和那时候一样还那么喜欢紫色，看见紫色的东西还会不会不由自主的尖叫，你那种原始的自发的天真以及不谙世事的可爱让我非常动心。我忘了问你，是不是还喜欢孙燕姿的歌，她也结婚了，又快有孩子了。我想说那时候你一直哼的歌我现在都学会唱了，在 KTV 我常点，朋友总说唱得那么深情是为谁唱，我一直否认着，其实都是为你唱的。我忘了问你，是不是你现在的老公能在人群中一眼就可以认出你的背影，记得上学每天做早操时，我只要用不到一秒的时间就可以在众多女生中发现你瘦弱的温柔的背影，仿佛他们会发光，会发一些只有我能辨认的代号。我忘了问你，你还喜不喜欢王小波那句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一个诗意的世界，到现在一直都是我现在的座右铭。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几乎不谈论未来，可能当时的我们早就隐隐地预料到了我们根本没有未来，而且我们都清楚才走在一起的人根本没资格谈论未来，我们几乎不说那些山盟海誓的甜言蜜语，因为年轻时候的誓言就像冬夜留下的脚印，天一亮就什么都没了。慢慢的直到现在，我喜欢并习惯了对变化的东西保持着距离，这样才会知道什么是不会被时间抛弃的准则。比如爱一个人充满变数，我于是后退一步静静地看着，直到看见真诚的感情，所以我还是一个人。不知道现在的爱人是和你有同样的性格，还是一个和你性格迥异的人，是一个像我的人，还是一个和我完全不同的人。爱上一个对的人可以帮你认识一个新的世界，爱错一个人会让你不得不抛弃原本赖以生存的世界。我希望你爱对了，一直克制着不去想你，可我知道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各自的过去中，人们会用一分钟的时间去认识一个人，用一小时的时间去喜欢一个人，再用一天的时间去爱上一个人，到最后呢就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忘记一个人。有时候我越想你越记不清你的模样，于是我试着把五个街角残留的倒影，四个午夜梦回的无奈，三个乘风破浪的夏天，两把牙刷的回忆揉在一起，拼凑成一个曾经的你，只能在混乱纠缠的记忆里像一个盲人慢慢摸索着 你那不再属于我的笑容。今天我就静静地坐在这里，写下这些文字，看着曾经的我们因为青春的消失而开始热爱生命，看着在时间操控下一次次重蹈覆辙而又巧合的那些故事，想着他们走过的路，想象着那些将会代替我们的人。偶尔我会想起我们的初吻，高二的一个寻常的下午，窗户外依稀可以听见操场上有人打球的声音，夕阳悄悄溜进了教室，照在了黑板上，渲染出一片金色的光晕，使周围的空气变得不可思议的浪漫起来。一直趴在桌子上的我睡眼惺忪地抬起来，真巧你也回过头来，那一瞬间时间静止了，我们只是彼此安静地注视着对方，然后一切就这么简单，那么自然地发生了。到现在才知道，原来爱之残忍并不在于那是分离的不舍，而在于我们未来不断重逢的决绝。 微笑的神态，见你时那才是我真爱。 起床给你出去买吃的，一个多小时回来，他说半夜要找我喜欢的东西比较难，所以就了。平时有不舒服他在旁边照顾，连尿尿他都跟着。我不工作他有时间就会找好玩的地方去旅游，家里的事我从来没有操心过。我也很爱他，结婚也是5年，现在还是一直没有变，大我4岁，自己有公司，就这么多了。工资都花我身上算不算好？毕业后2年，异地2年，给我买了手机、电脑、项链、戒指等。攒钱带我出去玩，一有时间就坐车来看我。时间紧的时候，早上坐2个小时车过来，下午再坐回去，就为了陪我吃顿饭。爱是相互的，我也很爱他，彼此初恋，在一起6年了，明年会结婚。我发脾气把他的东西全部扔到垃圾桶里，他一件一件捡回来。我发脾气睡觉，睡醒了叫儿子，叫他把饭端上来，他端着饭和儿子一前一后上楼，儿子大叫上饭上饭。在一起8年，结婚4年，每一件事情都是迁就我，心情不好无理取闹的时候也只是让着哄着我，最好的东西都是我先用，给我买6 plus， 自己用我的5，太多太多，每一天。半夜要是渴了喊他，他会瞬间醒来给我倒水，这就是很知足。刚恋爱的时候半夜出去给我买吃的，外面下雨只好坐摩的回来，没伞， 吃的放衣服最里面，回来的时候浑身淋湿了，食物还是热的，最穷的时候钱全部给我，哪怕我不用，自己身上留个十几块钱走路去公司。现在基本上隔几天会自动放钱在我钱包里，东西随便买，半夜给我买好吃的，知道生理期很自然的给买女性用品，会买好补品，对我爸妈也是极好的，比我这个亲女儿还细心，我对她也是很好，很少发脾气，家务活我全包了，半夜麻将回来会煮好夜宵，朋友面前给足她面子，我爸妈对她都很好的，从不为难她，就这样吧，爱都是相互的，如果总是一个人付出也会很累的。很多事情都不是送花吃饭看电影之类的，主要是看我一眼就知道我今天过得顺不顺利，根据我的脸色来决定他自己今晚是可以随意上网打游戏，还是乖乖的哄我，会看脸色。着凉了坏肚子坐马桶，他在旁边陪着，我要吐，他拿个盆帮我接着，那味道很恶心，他也没怨言，我很不好意思。说到呕吐又想到某次九月坐火车，天气凉了，列车员把冷气开得很足，我又着凉了，老公一路抱着我，把衣服给我披着，40多小时硬坐，一直护着我，自己都没怎么睡觉，那时好温柔。虽然我俩现在经常闹着闹着就大打出手。他给我洗衣做饭，我爱吃柚子，他就包成一粒一粒的，然后我用勺子吃，经常半夜出去帮我跑很远买夜宵，差不多每个星期给我付钱，喝水吃饭之前会帮我吃一口试水温和味道，吃水果之前也这样，我吃到酸的苦的就很容易大哭，我父母也经常给我这样，所以被宠坏了。上学的时候晚上到补习班接我，有一次下雪他就出门前把牛奶热好，从学院路坐到五道口，怕牛奶冷了就一直揣在胸口，现在结婚了，每天早上先起床洗漱完然后亲我一下，把一大杯温水端过来给我喝，给我穿睡袍，叫我起床，每晚下班回来给我做第二天带的饭，其实他都是在食堂吃，而且我晚上几乎不吃饭的，所以基本就是专门做了。 你像有一段云的形状，我立马就会被你所感染，在这个不停变不停吵闹的世上，我们给对 遇到任何困难，我有你

走别人没走过的路，不是为了伟大，而是为了未来。2017年6月26日，北京电台青年广播正式开播，国内首家真正意义的全频可视化广播融媒体平台诞生。这是我们的第一年，我们在不断探索每一个第一次。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一天的忙碌过后，让音乐伴你入眠。晚安，活力 Music。 张岭南家在市里，王楠住乡下。按说隔百十公里呢，他们能遇上，多亏了我们那儿有所在省里还挺出名的高中，他俩就都考到了县里。王楠是男的，张岭男女，我们三个同岁，分在了一个班。高中本就辛苦，我们偏又是最倒霉的一届，赶到我们入学，学校万恶的新校区竣工了，像一所屹立在荒漠中的监狱，周边全是摊平了土待建的工地。我们唯一的课外活动就是一人拿把铲子帮学校垫操场。学校军事化管理，所有人吃住都不准出校，每礼拜放半天假，半天。王楠家离学校有十几公里，班车又不方便，半天的假他就是刚到家转身就往学校跑都不一定来得及。那时我爸刚好在他们乡上班，每礼拜都要骑着他的小摩托披风带雨的来回突突几趟。我们认识后，他们家里平时想给他烧啥东西就直接交给我爸，这样王楠放假直接到我家拿就行，方便了许多。他家地里摘了啥新鲜东西一定会塞一堆让我爸带回来吃。很快我俩就成了很好的朋友，两家人也像亲戚。王楠很瘦又白，平时总站得笔直，走路很快，而且极不爱说话，给人的感觉是拘谨又朴实。他有个特点是从不骂人，真的，平时讲话连一个脏字都没带过，这让我们这群不带个脏口头禅不会开口讲话的家伙特别的费解。努力感化过许多次，未遂。他说他父母也从来都不会骂人。是张岭南先喜欢王楠的，我们都很诧异，张岭南长得漂亮，又是市里来的，家庭条件很好，跟王楠他俩除了名字重一个字，其他全部格格不入。张岭南从没掩饰过对王楠的喜欢，平时想跟他多说几句，哪怕只在他旁边站一会儿看几眼都开心。王楠知道张岭南的心思，他也从不装傻。他跟张岭南说，不行啊朋友，咱现在不能在一起，太耽误念书了。你看我这身板，家里数我最没出息了，农活都干不动，必须念书念出去，不然没退路啊。张岭南懒得理他，说算了吧，你别挣扎了，咱俩没在一起，你这书也念得不咋样，还不如被我耽误耽误，你这身板不行我行啊，啥活都干得动，万一嫁给你，你就挨不着饿了。张岭南每次回家都带些好吃好用的回来拿给王楠，王楠小心翼翼地推辞着， 实在推不掉收下了，就一定想办法拿其他东西还上。王楠人特别大方，这种性格跟穷富无关，他也没啥好送的，家里捎过来什么吃的他就分张岭南一些。张岭南特别喜欢，说他家的花生是吃过最香的，他妈妈做的辣椒酱也好吃到每顿饭都离不了，这辈子必须嫁过去。学校不仅吃的不咋地，关键喝的水也不好，一盆水接下来半盆沙子，洗把脸干了后白蒙蒙的一层。这么过了半学期，大家的精神状态普遍蔫蔫的，学校想来想去也没发现什么改变环境的好办法，就决定先改善学生体制。管理层一研究，做了个更恶恶的决定，所有人每天早起一小时统一跑步。天渐渐冷了起来，为了防止大家偷懒，学校要求跑步时各班主任都要到场监督。张岭南在一次跑步的过程中突然晕倒了，慌乱的大家把他围起来，不知道怎么办好。王楠从人群中冲了过来，蹲下摇了摇张岭南，见没有反应后抱起他就往医务室跑。到医务室，他告诉医生张岭南曾跟他说过自己肚子饿或者运动时就会头晕心慌，当时检查说因为血糖过低，医生赶紧给打上了点滴，又口服了些糖分。张岭南渐渐清醒了，躺在医务室的小床上开心的不行。他大致知道发生了什么，眉飞色舞地问王楠：“你咋回事？这不劲儿挺大的吗？你在家是故意装得不想干活吧？是不是想通了要跟我在一起？”王楠说：“没，也没多大劲儿。你平时可真没少吃，跑这一趟胳膊都快累脱臼了，看你还晕在那儿，太没出息了。脑子一白，就把你扛过来了。”不知聊了多久，医生过来看见张岭南的手又气又想笑，挂着点滴，你俩连说话都比划的，针头早就移位了，葡萄糖一滴也没输到血管里，都堆在手上肿起了个鹅蛋大的包。医生推搡着把王楠撵回去上课，问张岭南：“手肿成这样你自己就没发现，你就不疼？”张岭南说：“不疼。”大家朝夕相处，其实班里每个人都知道他俩关系好，可学校规定恋爱是要开除的，他俩人好，大伙都喜欢他们，就从不议论这些，小心翼翼地帮他们呵护着这点小秘密，像呵护自己心里那尚未发或许注定难以开花结果的种子。但这事一闹，那么多老师在场，他俩就算公开了。班主任要求见他俩的家长，张岭南跟王楠说：“别担心，有我妈呢，她很开明。”张岭南把一切都如实相告，妈妈第二天就来了，先去见了老师，又见他俩。这是王楠第一次见张岭南的妈妈。张岭南爸爸前几年去世后，妈妈受了很大的打击，把家里原本红火的生意停了，钱制成不动产出租，顾上家里的一切开支，母女俩相依为命。张岭南说过，妈妈还资助着几个山区的孩子，上次暑假张岭南想让妈妈带着他一起去资助孩子的山区看看，他建议别总资助几个人，把钱买成文具等拿去发给所有孩子，就当去散心了。妈妈不同意，说散心可以去很多地方，没必要为了虚荣专门跑去那里，默默在背后帮孩子们就行了，也不用试着去爱所有人，把能顾到的都照顾好就足够。恩怨分明是豪杰，在王楠看来，张岭南妈妈心里慈悲又透亮，让他有说不出的信任敬畏， 就这样一个人并没有阻止他跟自己女儿在一起，并没有瞧不起他。他妈妈说已经跟老师解释过，张岭南有低血糖，怕学校再为难他俩，还撒了个小谎，说他跟王楠父母都是好朋友，是他拜托王楠平时多照顾张岭南。他妈妈说不反对他们就这么相处，但要有底线，在这个年龄尽力学点东西还是天经地义。他俩从没有什么过分的行为，也没有造成什么恶劣影响，学校就不了了之了。高二文理分科，张岭南学文，王楠读理，我也选了理科，又跟王楠分到了一起。当时成绩差的选科这事儿，对于我们说像局外人一样。问我爹该咋选，我爹大手一挥，男孩子读理科好，我就选了理科。我物理化学加起来从没有超过30分，我选了理科。直到现在一做噩梦就是考化学呢。所以我以后就算不孝顺我爹，那也是有原因的。他俩没在一个班，相处的时间就少了许多。校门口的高考倒计时牌还剩200多天时，王楠的牙突然坏了，牙疼真的是病，并且疼起来要人命。常常见他上课时疼得一头汗，趴在桌子上。校医务室只看一些头疼发热的小病，对于这种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张岭南每天都跟他一起到学校食堂吃饭。王楠牙疼的已经完全不能沾任何热的东西了，张岭南就提前一节课帮他泡好面放在桌子里，到午间刚好泡软冷凉拿给王楠。挨到周末，张岭南的妈妈来了，说他有个同学是市里挺有名的牙医，他要带王楠过去看看，不能总这么挺着。王楠极力的拒绝，甚至有些生气，张岭南私自把这些告诉了妈妈，但母女俩态度坚决，他只好硬着头皮跟去了。检查结果大体是因为王楠有颗牙正不按套路的疯长，之前已经让周边的牙参差不齐了，现在应该是压迫到了神经，就开始剧痛。医生建议立即把坏牙拔出，再戴上牙套整体矫正。王楠想了想说要回家拿钱再来做手术。张岭南妈妈说不要钱的，本来小手术也用不了啥钱，这又是他最好的朋友，他已经告诉医生这是自家的孩子，无论如何都不会要钱的，况且他现在正在备考，时间比什么都重要，哪有空这么来回折腾啊。王楠拗不过他们母女俩就把手术做了。一个礼拜后伤口愈合，趁放假张岭南又陪他坐大巴回到诊所，让医生给戴上矫正牙套。回来时张岭南咯吱咯吱地笑了一路，他们俩一手把王楠弄成牙套男了。我们一起经历了高考，对两个学习一般又文理科不同的学生来说，能选择的余地并不算多。他们很努力地想去到一个城市，但没成功。张岭南去了重庆，王楠到北京。我倒是想选择，但成绩把我限死死的，我拉着箱子去武汉深造了。大学的日子他俩跟许多异地的情侣一样，把大部分钱都花在了花费和去见对方的路上。张岭南经济条件比王楠好太多，他处处想着能多照顾他一点，王楠也倔强，多受一点点恩惠就感觉如坐针毡一样。他挤出了课余所有时间打零工多攒一点，张岭南要的只要他有，从没一个不字。张岭南也体谅他，从没许过他难以承受的愿望。张岭南想把所有情侣能做的事都做尽，想纹身，纹那种最 low 的彼此的名字，带着王楠去见他所有的至亲朋友，想让所有人知道他们有了对方，想把路都走绝，不留一点以后还会分开的念想。大三的下半学期 王楠发信息问我武汉好不好玩，我说好玩，景色秀丽，四季如春，你来吧。我把平时堆满行李的上铺收拾干净，从火车接回了王楠，我们又成了上下铺，一切像回到了几年前。第二天是圣诞节，白天睡一整天，傍晚的时候我们从武昌坐公交车去汉口玩。我俩穿过人潮涌动的步行街，坐在江滩上，深夜的时候我们沿着马路慢慢往回走。王楠说他跟张岭南分开了，还有一年毕业，张岭南想毕业就跟他在一起，不管在哪儿嫁给他，可拿什么娶他，他一无所有啊。他课余去打零工，发一下午传单60块钱，从重庆到北京，他俩见一面的花销，他要连着在街头站好多天，发上万张传单，这一切都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更不浪漫。如果这样能让张岭南幸福，再苦他也愿意，可这远远不够啊。没工打的日子，他在宿舍坐会儿就会觉得煎熬，可出门又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他太怕这种感觉了。他知道自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一路会很苦，很不体面。张岭南是他最亲近的人了，无论如何都愿意陪他一起，但他不愿，他不想让他看到自己狼狈的样子，不想让他有朝一日跟自己在一起为难。他知道家里种的花生再好吃也就吃个新鲜，如果不能让张岭南生活得很好，他永远无法面对张岭南妈妈的眼睛，那是他的恩人，他更从没想过要从张岭南家里得到任何的资助。他在电话里说了几次要分开，张岭南不同意，疯了一样的找他，他逼着不见，他知道如果见面了就分不开了，他也心如刀绞。他接到了妈妈从老家打来的电话，张岭南找到了他家，可妈妈又能劝他什么呢？怕辜负了，但更怕耽误了人家姑娘，只能抱着头痛哭。王楠让妈妈把电话给张岭南，说楠楠，你这样让我更难受，让我走吧，我真的决定了。他们在一起这么久，说话要么开心要么难过，从来没有这样认真平静过。张岭南哭得不成话，挂了电话，真的没再找他。从汉口到武昌10多公里，我俩一直走到天亮。大四学校没有那么多课了，可以签相对稳定点的用工合同，他就一直在烤肉店打工，把赚的每一分钱都存起来，打换了自己所有的联系方式，几乎断了跟全部朋友的往来。毕业后他应聘到一家电梯公司做销售，这种只拿一点点底薪，全部靠业绩提成的工作，大家通常都当作学学经验，熬过应届生一年的跳板。只有他在认真做，他喜欢这种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的模式，他背着电脑资料几天一个城市，天南地北的跑，从不觉得苦，有啥苦的？以前站街发传单也苦，但现在有奔头了。一年多里，团队一半以上的单都是他一个人签的。青岛分公司缺人算是个机会，但没人想去，虽然大家在这里也是飘着，但谁也不想再一次的背井离乡，他愿意去，反正在哪儿都没家，飘到能挣更多的地方吧。电梯市场竞争很大，公司为了多卖一些，许多电梯装在新楼盘都分文未收，帮开发商垫资，等于先赊出去，房子卖掉了再收款，东西运过去拿到的只是一纸合约，他永远在签单催款，遇到问题又得到法院诉讼执行。他比大多数同龄人赚的都多了，能有啥特别的技巧啊？他说自己看到被绿色安全网包裹的工地，就条件反射的激动， 想进去打开电脑推销电梯，他年夜饭都是在火车上吃的，赶着去处理事故赔偿。青岛的房价不算很贵，他交了首付也买了车，车上没任何装饰，连个挂件都没，房子也是简陋，他把父母接到身边，在外面算安了个家。虽谈不上大富大贵，但总算能看到未来的路了，能够赚钱养活自己，养活家人，能够养活张岭南了。他拨通了那个在心里念过无数次的电话，停机。他像个虚心的小偷，在互联网上搜索着张岭南留下的一切印记。分开后，张岭南毕业了，毕业照是在校门口拍的，他抱膝坐在草坪上，张岭南献血了，站在志愿者队伍里，眼神有些紧张但很坚定。张岭南工作了，穿着朴素的工装，端庄地坐着，还挺像那么回事。张岭南结婚了，挽着爱人的手，没有一丝意外，很奇怪的感觉。他俩再没联系过，但他像早知道这一切，张岭南从不曾隐瞒，在心里也从没有离开过他。一切那么的熟悉，但都再跟他没有关系了，咫尺天涯。他照常的工作，没时间驻足在任何一种情绪里，生活如逆水行舟，他像只飞在海上的鸟，背后和身下都是苍茫的大海，只能不停地向前，不管对岸还有没有等待。日子虽然忙碌麻木，但很充实，曾经憧憬仰望的一切得到后也不过如此。最想向他邀功的那个人不在了，一切的欢乐悲伤像浪花打在石头上，再进不到心里。张岭南过得挺好的，他远远地看一眼就很满足，能感受到他的幸福。跟他一起伤心快乐，分开并没有什么，时间没有尽头，大家总会在某个点重逢。现在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相处，他也挺好的，一切是自己选的。他说服了自己做许多事，但无法让自己不难过。经济宽裕后，他也捐钱到山区助学，不多，每月汇点，力所能及。他说这是最有成就感的事了，感觉自己不那么卑微渺小出息了，都能帮助别人了。钱虽汇到了别处，但都像花在了自己身上心里。每次回老家，他都去看我父母，带许多乱七八糟的好东西，推辞不掉，说上学时没少吃我家的饭，太受我爸妈照顾了。分开这么久，他没跟别人在一起过，他去了很多地方，有他俩以前去过的，也有没去的，有的带着父母，有的独自。他自己去的那些地方连张照片都没拍过，只是走一走，看了许多陌生的风景，也见了不少人。但即使处在极致的繁华，也感到孤单。终于敢回忆以前的日子了，在去市里诊所的大巴车上，空气污浊，他头晕又牙疼，但一切那么美好。张岭南在旁边握着他的手，现在他一个人走到哪儿，也只是个地方，他喜欢的只是在远方能牵着张岭南。他在网上看到段话，养了13年的乌龟从不在我房间过夜，他喜欢潮湿黑暗的角落，但这几天他一直待在我房间，我上床睡觉，他便爬过来紧紧挨着床边。 夜里他来回走动，像极了人走路。我起身把他抱出去，清晨醒来见他又爬回来，我开玩笑低声说，你找我有事啊？今天他安静地死去，我难过是因为他一直和我说话，再见了。心酸了很久，终于知道自己在遗憾什么。他觉得自己都不如那只乌龟，在一起那么久，到最后都没能跟张岭南好好道个别。我们上次见面是他带着父母去香港，路过深圳。我说你不能总这么闷闷不乐，他说好多了，会越来越好，肯定要往前走的，活在回忆里太痛苦了。他说去做过两次心理疏导，两个医生，两种说法。一位说这段感情里自私的是他，自卑是自私，脆弱也是。他固执的想给别人未必想要的生活，没有信任别人的爱，一别几年杳无音讯。女孩能有多少个几年用来等最终的这一切？她保护了自己，也只感动了自己。她只取得了自己认为的所谓感动，但也许在她眼里，能不离不弃、同甘共苦才是成功，别让她在需要的时候找不到才是成功。一位说并不怪她，他们都没错，只是错在那时不太适合，他并没有独断什么，每个选择冥冥中都受到了他的引导。他改变不了自己的性格，也说服不了自己不去悲凉心酸，带着压力的爱并没有让他强大勇敢起来。他不可能永远踮着脚活，他有权让自己心里轻松些。我问他，你觉得谁说的对？他没讲话。我又问，遇到张岭南后悔吗？他说一点也不。你看我现在牙多整齐。